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路，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2018年的8月9号，就还有2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啊！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非常的感谢，在我的直播推送出去之后，很多的朋友点赞我的节目，还有子宇送给我的掌声。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送给我们的10点大陆机。谢谢申辉的诱惑，送了一个清凉一下。It's my prayer。 开心的就是每天晚上会有这么多朋友在看直播，听直播。如果你喜欢听直播，选择 FM 98.2。 如果你喜欢看直播，有两个方式哦。第一种是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边有视频的这样一个选项，就可以看到我了。第二种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10点答录机。谢谢申辉的诱惑，好哥们儿，清凉一下。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啊，可以聊一辈子啊，也不能说一辈子，伴随我们人生很长的时间。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就像正负两极一样，非常的合适，搭在一起之后这个电力十足。那异性之间相互吸引、相互欣赏都有哪些方方面面的体现？每一个人对于异性的审美的看重点、着力点都是不一样的。我在进直播间之前问我们的95年的年轻的导播，我们的环环，我问他说：“你喜欢女孩的话，会注重哪些方面？”他犹豫了大概3秒钟，告诉我是真实。我在想，真实包括很多方面啊。真实的性情流露算是其中一种，但是真实好像显得有一点点缺少约束力。最后我觉得应该真诚更适合他。那在我这个80后面前呢，95后呢也是被迫的要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心里有不甘，说我就喜欢真实，不喜欢真诚。 anyway， 其实呢这是一个又哲学又有美学的问题，我们今天好好聊聊。如果你正在看我的节目，你是一个男生，你欣赏女生哪些方方面面的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女生，那你看中男生身上哪些闪亮的东西？是不是觉得很简单，脱口而出？但是说出来，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体会。首先看看听友的留言，我打了好多纸，都是我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的朋友留言。挑一位，这位朋友叫做喵咪喵，他说我觉得男的看重感觉，女的看重人品，还真的是。我今天下午在我的一个朋友圈里发了，问问大家说到底是什么感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说 feel， 有没有 feel， F-E-E-L， 啊，加 ing feeling， 有没有感觉？神魂的诱惑说，先分档，同档找亮点，是自己的点就去追求。好有个性，真的是只要是自己点就去追求，也不要怕拒绝。男生嘛，对不对？越战越勇，百战不殆。今天晚上我准备好听的歌曲给你哦。如果你听到这样一个 topic， 这个话题之后呢，要需要想一想，反应一下，没问题。我有很多的歌曲，很多的手写的文字和图片，让你进入一个还算舒适的环境当中，慢慢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跟异性相处谈恋爱，说实在点，处对象知道不？搞对象，你喜欢他什么，看中他什么，才有可能开启搞对象这三大门。 OK， 第一首歌来听听他的歌声。我觉得李圣杰呢不是一个唱将级别的人物，但是李圣杰有些时候唱歌的给人感觉还蛮朴实真诚的，对不对？用他最最大的力气唱好一首歌，是不是会令人感动？这也是男子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质，拼尽全力。李圣杰的这首 Recently， 最近，你最近好吗？你最近的生活是怎样？你最近生活的重点放在哪些方面？事业、爱情、一个人、健身、看这个世界。 Anyway， 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 若一个人坚持放弃一份爱情，那必然是自尊心被屡次无情践踏的结果。我觉得这句话还很有道理的哈。我觉得男生最看重的是什么呀？是被欣赏、被尊重。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这一次我们都能很幸福。 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很真诚的歌曲啊，有点苦情的情歌，来自于李圣杰，最近 通过这首歌，我想问问正在看直播听直播的朋友们，亲爱的你们，最近你过得好吗？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经过多少诱惑，经过多少低趣味的折磨考量之后，才站到另外一个台阶上看美丽的风景。希望每天晚上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都有一份简简单单的收获。今天晚上聊的话题很哲学又很美学，为什么哲学呢？哲学就是矛盾统一，抓主要矛盾。美学一切都是以美的角度看待问题，但是我会觉得关于美学和哲学的问题是特别恼人的。春风秋风冬雨啊，应该是冬雪夏雨，它就像一年四季不停的一些气温啊天气折磨着我们。先从美学的角度，我觉得一切对美的事物的追逐是每个人的真性情，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问题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学细致到方方面面的简单的角度。在我的微信听友群里有很多互动的朋友啊，我们的音乐他说呢，我看中男子的声音，有些人是声音控，有些人觉得一个女生的声音呢非常的好听，男生也是一样，会觉得想要去了解她。微信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夏之末他喜欢眼睛，眼睛当然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眼睛是说不了谎的。比如说愤怒、温柔、吃惊、困了，都说不了谎，对不对？他说他喜欢漂亮的人，眼睛漂亮的人无法抵抗。还有就是上海的朋友啊，他说很难有模板吧，每个人对似曾相识感的认知不尽相同。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没问题啊。你看这个可以通过五官身体的部位简简单单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说你喜欢男生或者另外一半异性的哪些部分。很多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异性，这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我喜欢的异性跟年龄的我自己年龄的阶段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和现象。我一直早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不对呀、啊？这个怎么会？能不能把你这动静关子关？不明白你意思。好了，继续说。年龄不一样，你对女性的认识、异性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你年少的时候，你对纯漂亮的感觉是很简单的，就是好看。过了一段年纪，你会显得喜欢比较成熟，因为女性一般比男性要早熟一些。这是很关键直接的问题。还有你的生活发生变化，你生活的内容发生变化，都是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我告诉你，我非常真诚的告诉你，对漂亮美和帅气英俊的面孔，男女都一样， 都是直接的一种感受，当然细致到末节上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现在花椒里有一位朋友叫做 DAUBLE， 他在攻击我，希望各位给他的颜色看看。看看我们的听众懒羊，他是这么说的，女生最看重的应该是男朋友是否最在乎她，不管是行动或是语言上。你看每个重大的节日、纪念日啊、生日啊，然后等等这些，还有这些各种的西方的节日的时候，如果男生特别主动提前准备礼物，而且给她一个惊喜的话，女生会特别开心。嗯，不管是相恋初期、相恋的热恋期以及老夫老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对吧？哎，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一直也不太明白，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送礼物主动的人啊，就是那些比如说西方的节日啊，表达爱意的时候，什么节日是女生送给男生呢？我想问问大家，我不是特别清晰这个问题，多谢提醒我一下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十点大陆机，希望那些胡说八道的朋友滚出我的直播间，谢谢。OK。第二首歌是什么歌呢？来听听看。我觉得这个男生啊，他也是很痴情的一类歌手了，而且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很潇洒，经常会转麦克风啊、话筒啊，然后音色是非常的沧桑有味道的，而且他的每个尾音处理的相当到位。 OK， 有请杨坤。无所谓是他的成名曲，我觉得这首歌是柔柔的充满力量的歌曲，也是在男女之间关系当中很温柔的部分的力量展现，叫做舍不得。你听听看。 你写过的歌曾遗忘的差不多，我怀疑是不是我当初写的，仔细听音色，关上灯才能悄悄地发热。那曾经的爱，一支烟都燃得快，无所谓是因为它一直存在。重复的无奈，悲伤不用再编排，一个人 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每一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如果真的瞬间映照了你内心的时候，那种巨大的震动感只有你自己清晰。幸好我们还有生活，还有共鸣。 每首歌都像利剑，把我的心刻作一张唱片来怀念，我还在坚持等着。 唱到这样也是够劲的啊！其实爱你的人舍不得伤你，伤你的人你要记住，他并不爱你，好自为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只欢迎同一类人。那些不是同类的朋友，请你离开我的直播间。我再次重申，我很有态度，不要让我骂你们啊。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我是有态度的周准。我喜欢同一类人，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交到真诚的朋友，而不是胡说八道的人啊。刚刚我们在说男生女生之间相互欣赏到底因为什么，需要什么。每一个人的案例都是精彩的人生幸福的一些表达和挫折的体现。看来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些适合表达情谊的日子都不记得不是很清晰。我们是同一类人，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晰。刚那首歌确实能勾起大家很多很多对于情爱的情感的一些关系的勾勒啊。平时睡着的时候弄个场控就可以了，我也不会弄场控啊，就希望那些人自觉吧，无所谓 ，anyway， 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无所谓，我也是，就是把他们视作白菜就好了。我再重申一下，其实爱你的人舍不得伤你，真的。也许爱你的人会跟你吵嘴啊，会跟你闹别扭，但是他一定不会伤害你。伤害你的人并不爱你，这句话可以很方面、很多方面的来说吧。跟恋爱的情商、智商有极大的关系。OK， 我们继续来说，因为男生女生互相欣赏，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好看、帅气，然后是什么，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直接的观点。好看、帅气，然后呢，有爱心、真诚、善良、表达等等这些。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也是朋友的留言，叫做匿名 IC， 他说男生女生谈恋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没错， respect， 不光光是对方这个人，还有他或他的家庭成员，还有对方的所思所爱和所忧。哇，这个是很成熟的人哦。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彼此欣赏啊，这个一见如故，一见倾心啊，眼神都冒火花。但是如果试着去见他的家人和朋友，看看是不是适合你，也很重要。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希望你呢，如果真的觉得哎，现在另外一半不错，试着有机会创造机会，看看他的家人，见见他的朋友。因为如果真的要走进婚姻的殿堂，它不是两个人的世界，它是很多人的世界。都希望找到适合的朋友。没事，大莹，我发现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人都特别讨厌，也没有很多了，几个而已。还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个女生叫做凡，她说本人女，我最看重真诚沟通和尊重。你发现尊重很重要，彼此尊重。这个尊重我怎么理解呢？尊重就是给彼此空间，尊重彼此的爱好，朋友圈，不能把一个人完全占有。如果真的是完全占有霸道的一个人的话，会让人有窒息感，这很不爽，对不对？他说真诚就是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初衷就是好好在一起，珍惜两个人的关系，愿意把完整的自己展示给彼此，也愿意接纳完整的彼此。时间长了，其实有时候说话啊，就聊天也不注意，再时间长了，彼此做了顿饭，甭放一个屁，都能接受，都能理解。这才是最最真实的恋爱关系。你看我说的多直接多生活化啊。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和情绪？然后那边就哈哈大笑，开心的一幕。接下来这首歌是哪首歌呢？啊，这首歌厉害了。这首歌因为不是12点的节目，是10点的节目，就想你在22点23分好了。来自于哈林与程庆，想你在0点03分。 老歌有它极深刻的勾勒情绪、打击人的味道啊。庾澄庆呢，不老的哈林顽童，听听他那个时代深情的演唱。 别说不可能，有点弱你去爱别人，我的心会恨，这回忆会困我一生。爱是荒唐的缘分，圈住矛盾的恋人，不是阀门的相逃，就是发疯的沉沦。先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感觉不是完美就是破碎，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追，梦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这段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现在已经是22:31，刚刚北京时间10:30多哈，这个城市还在依然忙碌的运作着、运转着，在城市的地铁 subway 里头有很多很多依然忙碌回家的朋友，有的人很疲倦，靠在椅背上就会睡着，有的人依然在努力的学习，戴着耳机，这个城市有它应该的样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让自己生活过得安静一点，有品味一点，那是最好的，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那十点答录机喜欢交一些可以在独处时光当中慢慢说话倾听的朋友。谢谢在花椒的各位今天入场的朋友，叫醉之翁、时光淡了、鱼都大地，还有香蕉 banana、 流浪71625、蒋航波律师，律师你好，辛苦了。然后大宇宙，谢谢静儿分享了，主播老高兴了，老开心了，虎上虎下的，七上八下的，心里头还有运动健康，谢谢时光淡了。反正是进场的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不管你是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头像或者这个 logo 进来之后马上又走掉了，或者是你进来之后待了一会儿而且还不错，我都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聊异性之间、男女之间呢，既简单又复杂的那些事情啊，彼此吸引的要点和要素是什么？我觉得大家有很多关键词啊，漂亮、帅气、身材、五官、长相、家庭，我们说除了钱之外啊，当然钱很重要，物质很重要，我一直没有否定这个元素。其实沟通很重要，你没有发现吗？我们现代的人呢，沟通啊变得越来越简单，一部智能手机沟通所有，对不对？沟通就是这位朋友讲的叫做凡，他说沟通就是和我顺畅的交流，遇到矛盾呢以双方的关系为重，不勉强我也不勉强他，积极寻求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求同存异吧。尊重就是互相有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形式上自由的空间啊，而是尊重对方的性情和经历。不是有句话说你的过去我无权参与，你的以后我来包办吗？听上去好肉麻，但是好有力量啊！不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的改变我，处理关系试图不过分不伤人，很重要是拿捏分寸啊。有些人很直接的朋友，就是一说为快，噼啪嘟嘟嘟说一顿，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许你说完之后，你这个气就消了，你就5分钟。可是如果那个人跟你不一样的话，他会想5天甚至15天，对不对？他说最重要，至于客观的条件，我要看重智商，一个智商和情商都不错的人，我觉得恋爱应该不会枯燥，对不对？责任，对，责任也很重要，责任感哈，这个肩膀撑起那份感受啊。陶小香你来啦，欢迎欢迎。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朋友是那种慢热型的，就是我属于慢热型的吗？我应该属于吧，就是那种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类型的人。有很多我后台的朋友在点歌，我放一个点一首歌的片花之后呢，今天晚上这首歌是最近很多朋友在点的莫文蔚的作品，也是我在节目当中放过的。既然大家兴趣这么高，也符合今天晚上的话题，也符合很多朋友谈恋爱的喜欢一个人、欣赏一个人、接纳一个人的一个速度，那就有请他上场。片花，点一首歌。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这首歌呢来自于莫文蔚， MTV 作品非常的好看，叫做什么，叫做慢慢喜欢你。哎呀，喜欢就喜欢嘛，还慢慢的，但是也很有味道。 MTV 作品讲了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东西，每个演员都非常到位，也谢谢莫文蔚的歌声。慢慢喜欢你，有些事别着急，慢慢来。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个最好的原因。 好听的演唱，得体的表达，莫文蔚是个讲爱情故事歌手里的高手，既高级又不夺主角配角各个方面的戏，好听。 晚餐后的甜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我想配合你。谢谢莫文蔚。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深深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已究竟是何时，和你一起安静不飞。 大年纪了哈，都快奔40的人了哦，还会被一些小细节感动。这 MV 拍得相当之精彩和用心，这个歌词里有很多打动人心的部分。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每一个人都会对一句歌词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人对听歌的时候的需求切重点不一样。我最喜欢这首歌里的词是，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如果还是那几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或者一帮人，去一个再去同一个地方再去一次，那真是超级友谊的代表了。细节决定一切，不管是干什么事情，细节都很重要。说过的话，走过的路，听过的歌，爱过的人，你的一言一行，谈吐举止当中，都代表了很多细枝末节的部分。所以呢，言多必失，所以呢，也不能太沉默。所以说男女之间呢，异性相吸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和美学的问题，一点都没错，也不假。慢慢长大，慢慢喜欢你，慢慢把我给你，把彼此分享给彼此。是的，小仙儿说还要去贝加尔湖，一起的人一个不能少。你看，我也同时想到了这样一些画面，就是还是这些人再去同一个地方，起起伏伏，喝酒聊天，看着夕阳慢慢的落下去，很美好的事情。来看看大家对于男女之间相互吸引的一些点的阐述。叫做 www.cy 他说呢，女生应该是关心和陪伴。是啊，要多多关心女孩子的感受，一定的。花花说，我们两个谈恋爱也有几年了哈，不要谈恋爱，是我们两个谈恋爱。为什么谈恋爱？是我的口误。对不起，监听老师，我从来 pardon。我们两个谈恋爱也就好几年了，除了刚开始的一年是在身边，后来都是异地恋。我觉得异地恋很辛苦。我现在最想的是他能陪在我身边。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竟无力反驳你。确实是这样的。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需要接受巨大的考验，不管是谁。木头说，女生最看重安全感，男生最看重被尊重 respect。 没错，他说女生最看重安全感。安全感到底从何体现呢？你们觉得这个安全感从哪里来呢？责任感，不经常出去应酬，经常陪在你身边，不夸夸其谈，还是从哪些方面？每年的薪水，每月的薪水都给你，给你买包包，给你买 no， 这都不是。我觉得安全感就是内心的一个交流，你见到他那个眼神，就决定了他会给你安全感。谁都会有走眼的时候，看刺了，看岔边了，但恋爱久了，八九不离十吧。那个安全感还需要自己给自己。所有的女生朋友们，理解吗？慢慢理解，慢慢喜欢他。上周在下雨，雨一下下那么久，阿杜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夜晚听的歌男歌手的声音。你下雨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会想念一个人吗？阿杜说他下雨的时候会想你，你信不信？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跟一些好朋友一起聊天，时间过得就是短平快。在一个伸手不见六指的夜晚，时间过得短平快，来自于我爱我家葛优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来访者。男女之间啊，既简单又复杂。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就没有那么多的羁绊；如果你要把这个想得特别复杂，你就真的迈不开步子，对吧？这位朋友叫做夕阳，他说我是女生，我觉得是情绪管理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赞同情绪管理。一个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的人，一个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先发脾气埋怨的人，不会让你们的生活从热恋的浸在蜜罐里变成琐碎的一地鸡毛。你是一个善于管控情绪的人吗？我觉得我做得还好，越来越好。好多朋友说，哎呀，你是不是越来越有个性了，棱角都被磨平了？ No， 责任感，按的责任感。其实情绪管理很重要，你输出的时候，特别是输出的时候，你知道声卡有一个输入，一个输入 line in line off， 输出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重要。这个事情，你把这个事情怎么去好好的解决，怎么好好的表达，哪些话当说，哪些话不要讲，哪些话你知道是伤人的还要说出去。真正爱你的人他不会伤害你，永远记住，他只会以一种别的方式告诉你，表达他的情绪。你不能让一个人不表达情绪，没有出口，那也不对。但这个出口，这个管道一定是正常的，而不是堵塞，堵堵堵堵很大，砰，一些宣布炸裂。刚刚那首歌呢，都比较的伤人，折磨人了哈。最后一首歌我送给你的是一个还算不错的歌曲，有一点点回到那个浪漫的氛围里啊。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却让我们充满遐想和对这个画面有期待感。如果我告诉你一首歌的名字叫做《他扔了根火柴》，你会怎么想？熊熊火焰，燎原的火光，一段生活和纪念。那王菀之这首歌是什么风格呢？我想你一定很期待。最后一首歌了，我要跟你 say goodbye。尤其是谢谢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朋友，蕾蕾、伟伟，还有子宇、静儿等等这些朋友，太多太多，我一个一个不能都点点名。但我觉得人生都是有命运的安排，我一直相信这个。好好的，不要辜负你内心那个真诚的自己，还有对你特别重要的人。谢谢伟伟仙儿送我的大香碗，谢谢。好自为之这个词应该不能说是一个特别温暖和温柔的推送，但是真的在爱情面前，大家都应该好自为之，懂得你需要什么，懂得对方需要什么，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应该匹配一个怎样的伴侣，其实我们都心里有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Love is love， 尊重信任，给彼此空间，爱才能继续。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洲彤先生带给你的节目《野歌》。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今天是周四，明晚还有一晚，晚安了亲爱的。有请王菀之。他扔了根火柴，照亮了寂静的夜空，照亮了空洞寂寞的内心，让我们的火花越燃越热。碰一杯酒，微红的脸颊，一切靠你咯，环境营造出来咯。拜拜。 你没有未来，还是你从来 酒笑向你哦，然后他泡了一个美眼你就走，他是个决心能笑我帅的女孩，就这么一点我把诺言都伤害，怎对自己说你不坏我不爱，真活该，香水味乱了你掏了心，真意外，爱上一个潇洒的人，我心里留对你的恨，既然你没有回来，就当你从来看我一眼，说不好当初的调情也只是敷衍，他是个决心让小莫摘的女孩，就这么一点我把诺言都伤害，怎对自己说你不坏我不爱，真活该，香水味